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曹寅病死，康熙皇帝让他的儿子继续担任江宁织造，填补曹家多年来留下的巨额亏空。而这个时候的曹雪芹正在南京，过着他无忧无虑锦衣玉食的童年生活。年幼的他并不知道今后自己将面临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啊，正在曹家风雨飘摇的时候，曹寅的二儿子也病故了。康熙皇帝一看，得，两个儿子都死了，这下可怎么办呢？一部惊世骇俗的名著引出了一个显赫一时的家族，一场华丽凄美的《红楼梦》道出人间多少悲欢离合。是怎样的机缘使曹家平步青云，又是怎样的祸端导致了这个家族的衰落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曹雪芹家事下集。康熙皇帝果然还是不忍心看着曹家败落，他找来了曹寅的四侄子，由自己亲自主持，把这四侄子过继给曹寅当儿子，接任江宁织造的职务。同时康熙又让曹寅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旭代理两淮盐差一年，把所得来的银子都拿出来填补了曹寅生前的亏空。本以为一切都已经有所好转了，可是在康熙54年又有人查出了一件事儿：曹寅在任期间曾经亏空织造库银子373,000两。面对这个情况，康熙皇帝显然是有点不能忍受，但是他仍然为曹家做出了安排，让曹寅的大舅子李旭替曹家偿还这笔款项。想想看也是，曹寅之所以欠下这么多的债务，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康熙你呀。你每次南巡都住在曹家，花费了大笔的开销，还有康熙的儿子太子胤禛也敲诈了曹家不少油水，人家曹家把钱给你们花了， 事儿给你们办了，到最后却让人家自己还钱，于情于理都有点说不过去。康熙皇帝也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他在这件事儿上一直以保住曹家的利益为重。到了康熙56年，亏欠织造库的银子终于补齐了。曹家补齐了亏空织造库的银子，可是他们还钱的道路才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而康熙皇帝也越来越不能容忍曹家了，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康熙皇帝照顾曹家，很大程度上是看在曹玺和曹寅的份上，以及曹寅的母亲自己的保姆孙氏的面子上，才一直没有拉下脸来。俗话说人一走茶就凉，现在孙氏和曹寅早已过世了，康熙对于曹家的感情也就疏远了很多。康熙皇帝曾经对曹寅的儿子说，朕是念在你父亲对国家出过很多力，所以才会对你们有这些特殊的恩典。可见康熙皇帝对于曹家的政策也是越来越不留情面了。其实这也怪不得康熙，曹寅在世的时候这亏空他已经想方设法费尽心力的帮他弥补上了，剩下来的债务也不能一直让康熙来费神呢。况且这些钱里边难道都是用到皇家了吗？曹家那么一大家子子孙后代里边也有不少纨绔子弟，这些人挥霍无度的钱财难道也让康熙负责吗？康熙61年，曹寅的儿子和大舅哥李旭因为拖欠卖人参的银子，被内务府写奏折上报给了康熙皇帝。内务府请求康熙下命令，让李旭和曹寅的儿子在年底之前把款项还清，否则的话就严加惩办。康熙皇帝看完奏折马上就批准了，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通过这件事儿，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来康熙对曹家的态度已经大不如前了。而这并不是最难应付的，康熙皇帝不久就过世了，他的儿子雍正皇上登基，曹家面临的局势就更加严峻了。雍正皇帝一上台就接二连三地颁布旨意，开始在全国上下清查亏空，要把官员们拖欠的银子都给我找吧回来。而雍正还颁下旨意，凡是亏空银两的官员一经查证马上革职查办。就这样雍正皇帝上台仅仅一年，全国被革职的人就多达数十个，而曹寅的大舅子李旭就被革职抄家了。但是在处理曹家的事情上，雍正皇帝仍然手下留情了，他没有对曹家马上治罪，而是给了他们3年期限，让他们慢慢的填补亏空。可是这个时候曹家已经是积重难返了，只好到处求人托人，希望能找些门路。雍正皇帝看到曹家的举动，特地在曹家送来的请安折子上边写上了批语：你们这样乱跑门路，结交别人只能浪费自己的时间，耗费精力，你们要拿定主意，安分守己的办事，不要乱来。如果朕因为你们坏了名声，到那个时候无论谁都救不了你们。其实雍正皇帝这番话呀，是话中有话，他是害怕有人借此机会故意敲诈勒索曹家，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当然了，身为一个皇上，雍正对曹家从宽处置已经有多少人都看不惯了， 这个时候如果曹家再不谨慎，岂不是给皇帝找麻烦吗？你给皇帝找了麻烦，皇上能给你好果子吃吗？雍正皇帝的训斥又一次给曹家敲响了警钟，可是曹家依然不知轻重，在以后的事情上屡屡犯错，最后终于惹恼了雍正，一个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即将走到尽头。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雍正四年的时候，曹家因为操办的衣料质量粗糙，惹得雍正皇帝不悦，罚掉了他们一年的俸禄。没想到不久之后，雍正皇帝穿的衣服，一件石青色的缎子褂竟然掉色了。雍正非常恼火，命人去追查衣料的来源，没想到查来查去又是曹家置办的。曹家的一次次办事不利，使雍正越来越不满意，逐渐生出了要查处曹家的心思。雍正五年，曹家在都运缎匹的路上，在山东境内勒索费用，骚扰驿站，终于使雍正忍无可忍，下令彻查曹家的财务状况。就这样，曹家被没收了所有的房屋财产，并且被罚赔偿骚扰驿站的银两，一共是443两2钱银子。雍正六年的夏天，曹雪芹随同祖母、母亲和一家老小，从南京回到北京，住在了崇文门外算式口的曹家旧宅，开始了他穷困潦倒的生活。这一年曹雪芹只有10来岁，经历了人生重大打击的曹雪芹一下子从衣食无忧的阔少爷变成了身无分文的无业游民，他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创伤。曾经的奢华生活使曹雪芹看到了封建贵族的没落，现在的苦难人生又使他体会到了世态炎凉，对人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他鄙视权贵，也痛恨官场的黑暗，他希望自己可以逍遥自在的生活，即使一贫如洗，也要活出自己的尊严。在北京生活的曹雪芹为了养家糊口，在宗学府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可是身为一个没落的贵族，他遭受了很多的蔑视和欺负。不过生活上的艰苦并没有消磨曹雪芹的意志，他反而更加的愤世嫉俗，想通过写作来表达内心的苦闷。曹雪芹是一个石头迷，他画石头，为石头写诗，并且以石头为题创作了一部小说，就是《石头记》。《石头记》就是《红楼梦》的原名，他讲述了一块顽石在人间的悲欢离合。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是神瑛侍者的化身，由一块通灵宝玉幻化而来。在书中的一开始，曹雪芹就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女娲在补天的时候遗落下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被丢弃在了青埂峰下，后来这块石头随着下界的神瑛侍者幻化成人，名叫贾宝玉。贾宝玉在荣华富贵的荣国府经历了一番人生的悲欢离合之后，这块顽石又回归天界，全书的故事也就完结了。说《红楼梦》是一个爱情故事一点也没错，因为这本书确实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为主线来讲述故事的。 他在书中揭露了封建贵族的丑恶没落，也表达了自己对于自由平等和爱情的向往。而且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的形象经过红学家的考证，证明有很多曹雪芹的痕迹。贾宝玉的生活包含了作者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贾宝玉的身世有很多地方都和曹雪芹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在性格上，贾宝玉和曹雪芹也密不可分。书中的贾宝玉不爱读书，不重功名，讨厌封建的礼数和思想，追求自己的爱情，是一个充满叛逆精神的少年。贾宝玉同情下层劳动人民，从内心里没有等级之分，对人亲近和蔼，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曹雪芹自身的写照。说到这本书是在写一块顽石，其实是曹雪芹对自己的一种嘲讽。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块顽石，空有一肚子才情，却仍然补天无力，所以只好沦落红尘，经历了人世间的苦难。就这样，曹雪芹在北京的曹家旧宅里一住就是几十年，一边过着艰难的生活，一边在书中挥洒着自己的情感。晚年的时候，曹雪芹移居到了北京的西郊，生活更加贫困，但是他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工作，终于写完了《红楼梦》的前80回。乾隆28年，曹雪芹的幼子夭折了，他一下子陷入到了极度的忧伤和悲痛当中，最后终于卧床不起。在这一年的除夕里，曹雪芹贫病交加，在北京西郊的破屋子里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50岁。在一些记载当中，对曹雪芹有这样一段描写，说他身材胖胖的，额头宽广，皮肤比较黑，说他性格傲慢，愤世嫉俗，狂放不羁，而且嗜酒如命。他才华横溢，谈吐风雅，见过他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的才情。看过《红楼梦》的听众都知道里面有很多优美的词句，虽然是以书中人物的笔触写的，但是足以体现出曹雪芹在诗歌上的造诣。有人说他的诗歌风格和唐代的一位著名诗人李贺很像，而曹雪芹的朋友则说他的诗胆气十足，能和刀枪发出的寒光相媲美。是啊，曹雪芹用自己心酸的笔触犀利地抨击了封建社会，和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起笔作刀枪有异曲同工之妙。曹雪芹的一生就这样匆匆走过，虽然历史上对他的生活并没有详实的记载，但是民间却流传着一些关于他的传说。传说曹雪芹曾经在香山居住过，他到了那里之后，发现那里的百姓生活困苦，很多人得了病，没钱医治。曹雪芹看到这样的景象，就亲自带上草药给百姓治病。这些传说还有文字记载，在《香山传说》一书当中，就有《秦谱先生的医德》这篇文章。秦谱先生指的就是曹雪芹，而在北京清代传说里也有曹雪芹给百姓治病的记载，那篇文章叫《手到病除》，可见曹雪芹会治病这种说法是有些根据的。红学家孔祥泽老先生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听到香山的村民跟他提起过曹雪芹。那个村民说，早在清朝那会儿，香山有一位大夫经常过来给村子里穷人看病，每次来都把南边山根的一间破庙当成是临时的医馆，后来这个大夫就搬到了桥西居住，这样一来看病的人就更多了。这位大夫医术高明，治好了很多人的病，但是只要是穷人看病，无论是多贵的药材他都分文不取，只求能够治病救人， 从不把赚钱当作目的。孔祥泽老先生还说，曹雪芹的医术非常好，一些有钱的人被曹雪芹治愈之后，经常要给他送东西以报答救命之恩。每到这个时候，曹雪芹就会告诉这些人，不要买东西乱花钱，不如啊把这些钱留着，等到穷人看病啊抓不起药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去找你们，你们帮他们把药钱给付了，岂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啊。无论这些传说是否属实，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曹雪芹对于劳动人民有着深刻的同情心，这在他的小说里曾经多次体现过。回顾曹雪芹的家族，从顺治年间曹家成为了皇家的包衣奴才，然后在曹玺的努力之下，曹家一路攀升，做到了江宁织造的位子，而且一做就是40多年，在享尽荣华富贵的同时，也看尽了官场的丑恶黑暗，到了最后终于积重难返，走向了最终的衰落。曹雪芹作为曹家衰败的见证者，通过自己家族的经历明白了人世间的真谛，所谓福祸相生，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利弊，看似好的也许最后却害了你，而看起来不好的也许最后能给你带来好运气。作为一个人，只要好好的把握住自己的心智，走好自己的人生，才能无愧于心。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角，草原森林湖泊是 线，条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言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 从容初心，不闯灯，遵守秩序，大路朝天。 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城市美丽，秀山名片。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幸福绽放，整张笑脸。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梦想路上携手同行。 只需大路朝天，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城市美丽，收山名片。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幸福绽放，张张笑脸。 我在北京。